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31集。 搞得我现在就想回去看看是不是他。 我亲自开车去机场接你，再亲自把你送回去。谢成言犹豫两秒，果断放弃。太折腾了，有这个时间他还想多睡会儿呢，反正才三天而已。方景行并不勉强，简单又聊了几句，切断了通话。他愉悦地吃完午饭，下午两点准时上线，等到了队友。江晨看着中间的空位， 他终于哭完了。 嗯，被你踹完就不哭了。 这 NPC 被玩家踹动的设定应该就是这么用的。这隐藏剧情还真的有点贱，要是换个时间眼的来，怕是会一直等着他哭完，那得等多久。 两个人从屋顶上下来，江晨看了一眼找占卜师的新任务。 又找人？ 因为他也不清楚家里在哪儿，让咱们找个占卜师算一算。 那咱们跑这一趟的意义在哪儿？ 方景行指指他的腰带。为了拿到家里的东西，给占卜师当媒介。江晨低头一看，发现护卫归还了林怀的禁物，此外旁边还多了一条金属吊坠，应该就是家里的。方景行知道他不耐烦跑任务，怕他又要不爽，扫见一旁的帮会小胡。 这里的壶比外面的收益高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江晨对飞不飞的事儿已经看开了，但想起上午的氪金改命，便抵挡不住这个诱惑，点头同意了。帮会的人挂机都来这里，小胡一圈占了五个人，二人找到一块空地，拿出鱼竿甩下去，等了片刻，江晨察觉鱼竿颤动，抬了起来。方景行不动声色地看着，竟破天荒的有一点点紧张。他知道出破烂的概率很低，但也担心连帮会的壶都拯救不了某人的手黑。 万一又是一只破鞋，这小子的心情恐怕会更糟糕吧。 江晨拎到镜前一看，是一枚金币。至今最多只一口气掉过五枚铜钱的江队，拿着这枚金币反应一下，认真道： 我喜欢这个包会。 方景晴顿时笑出声，觉得这小子太有意思，心机的给自己拉好感。 所以跟着我进来不亏吧？ 不亏。 你以后跟着我进战队也绝对不亏。 还掉吗？我陪你。 不掉了。你问问他们打隐藏剧情吗？ 想加人。 嗯。 方景晴对此并不意外，这封印师性格偏冷，看着有些难以接近和相处，但要是能踩到他的点上，他往往会主动释放善意，变得格外好说话。比如方景行装萌新时就踩到了谢成言和江晨两个点上，如今帮会的池子凭实力拉了一波好感，他就想组队了。当然不排除他不耐烦跑任务，想多招点人手。 好，稍等啊。 一行人就站在他们旁边，正挂着机呢。方景行对帮会的人其实不太熟，便直接联系的他，聊完两句回来。 阿玉说让咱们等十分钟，他来喊人。 江晨便决定钓十分钟的鱼。方景行趁机给他讲了讲剧情。 护卫说他们以前是个四人组，林怀、家里、他和他妹妹，他们一起在大陆闯荡，感情深厚。后来三族大战，到处都很乱。有一天林怀和家里闹了矛盾，哭着跑了出去。 之后就失踪了。 啊，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护卫的家族世代都要守城，他只能回来。他妹妹和家里还在外面找人，但至今杳无音讯。 那先前听我提到家里，他怎么那个反应？ 可能中间有咱们还不知道的内情，或者他以为家里也遇见不测了。 他开了开脑洞， 或者家里和林怀不是亲兄妹。护卫听见林怀只提家里不提他，知道自己没戏了。 哼，有可能。 两个人边聊边等人。江晨虽然又掉了几件破烂，但整体收益不错，他还是很满意的。十分钟后，一行人上线。他咨询了江晨想要的职业，得知无所谓，便直接在帮会频道里问了。如意的成员有点意外和惊喜。以往游戏里新出副本、活动或者 BOSS 之类的东西，大佬们都会在一起商量对策和攻略，玩家们平时发现好玩的套路也愿意在论坛上分享。但隐藏剧情不同，首杀奖励是会翻倍的，所以他们即使看见一行人把人拉了进来，也没问能不能跟着打。像王飞鸟这样对于隐藏剧情好奇的积极分子，连裸奔的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同样也没问过他们是如何发现的，一行人自然也不可能问。帮会里除了极少数对打剧情没兴趣的，大部分人都第一时间冒了泡。不过根据资料看，每个隐藏剧情允许组的人是有上限的，他们肯定不能都去。 你能组几个人？ 八个。 他说着看向方景行。 他什么时候忙完？ 方景行一听便知指的是谢成言。 这周五。 江晨看向一行人。 我这边要留一个名额，剩下的你来定。 一行人便告诉成员还剩下四个名额，因为他要厚颜无耻地占一个。帮众都没意见，毕竟人是他拉进帮的，他们商量一下，给王飞鸟也让了一个位置，免得老王听风就是雨，又跑去裸奔，被截图扔在频道上展览。那就只剩下三个名额了，帮会频道顿时变得激烈。刚刚一行人嫌太乱，暂时进了语音，参与竞争的人只能敲字。 来战啊！这次本宫可不会再让了。 恩怨是非当天了。此后还是一家人。 少废话，今日不是你们死就是我活， 别浪费时间来战。 江晨见他们越吵越热闹， 怎么选人？ 抽签。咱们帮会的传统，只要遇见这种人数有限的事儿，一律抽签。 其实可以换一个更科学的方式，比如看实力的高低。 你放心，他们的实力都挺好的，再说 PK 多没意思，也伤感情，还是看命吧。 OK fine。 方静行努力忍住笑保持沉默。 看来以后遇见抽签的情况，得想办法给这风影师弄一个名额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